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卓别林是20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艺术家，世界上最著名的喜剧电影明星。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贡献，是他把为笑而笑的庸俗闹剧提到了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度。卓别林一生主演过80多部影片，他的喜剧性表演令人捧腹大笑，但又使人笑后感到泪水的苦涩，充满了对受压迫、受欺凌的人们的同情。卓别林的一生就像是一部充满了酸甜苦辣的电影史。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传奇单元，就听我为您讲述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的传奇故事。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1889年，卓别林出生于英国伦敦南部地区的一个演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艺人。卓别林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居了，卓别林就和同母异父的哥哥许尼一起跟随母亲生活。后来，他的母亲患了精神病，被送入一家精神病院。不到8岁的卓别林成了一名流浪儿，他当过报童、杂货店小伙计、玩具小贩、医生的小佣人、吹玻璃的小工人，还在游艺场扫过地。正是这些早年的贫困生活启发了卓别林后来创造流浪汉形象的灵感。小胡须、细手杖、大号裤子及皮鞋，以及歪歪扭扭的正式晚礼服，暗示了在儿童天真的想象中的威严的成人，意在用一个天真无邪的形象重新塑造一个下层阶级的代表。17岁时，卓别林进入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卡尔诺剧团，在那里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是他受益终生的良师卡尔诺。正是卡尔诺把卓别林带进了喜剧的最高行列。1903年，卓别林获得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正式角色，扮演夏洛克福尔摩斯当中的一个报童。1904年开始，卓别林在弗莱德卡尔诺的喜剧团里扮演小丑。在卡尔诺剧团，卓别林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巡回演出，但是他最希望去的还是美国。就在1912年的10月2号，卓别林梦想成真，他随同卡尔诺哑剧剧团来到了美国。卓别林在美国的演出异常轰动，以至于引起了美国电影制片商们的极大兴趣。1912年，在最孤独、最寂寞的时期， 卓别林生命当中的转折点慢慢到来了。当时启思东公司的老板塞纳特看到卓别林的表演后，一眼相中了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青年。卓别林开始了向往已久的演员生活，并且开始与喜剧演员马布尔·诺曼的合作。卓别林在启思东公司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多半是凶狠的、轻浮的、散漫的、狡猾的和丑陋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符合启思东的理想，但却与卓别林独具一格的整套喜剧手法很不相协调。卓别林后来曾说，我并不很喜欢自己的早期影片，因为在这些影片中我很不容易控制住自己，一两块奶油蛋糕飞到人的脸上也许还有点逗趣儿，可是如果整部喜剧仅仅依靠这种方法，那么影片立马就会变得单调而索然寡味了。也许我并没有能够一贯做到实现我的意图，不过我是一千倍的更喜欢用一种俏皮的姿态，而不愿意用这种粗鄙和庸俗的行为去赢得笑声。卓别林基于他真正艺术家的天性，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幽默对生活基础的特殊的含义，他开始从早期的滑稽电影中摆脱出来，逐渐地把严肃题材和喜剧片的传统手法非常巧妙地结合起来。卓别林对现实的讽刺影片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他1918年拍摄的《狗的生涯》。在这部影片中，深思代替了嬉笑，忧郁代替了嘲弄。通过这部影片，卓别林放弃了滥用的低级趣味，而以发人深省的笑代替了纯生理性的笑，用同情的微笑代替哈哈大笑。不朽的流浪者、夏尔洛、露宿街头，处处受辱。当他从职业介绍所碰了壁，狼狈地走出来时，茫然地看见门口的几条狗正在争夺一块骨头。这心酸的一笔正是当时的人们残酷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童年卓别林的真实写照。在1914年到1923年间，卓别林拍摄了大量的电影短片，以精湛的哑剧技巧、完美的银幕形象成为了一名闻名世界的喜剧演员。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当时第一名世界明星。后来卓别林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这样他就可以自己来控制自己的电影了。 卓别林一生主演过80多部影片，他的喜剧性的表演令人捧腹大笑，但又使人笑后感到泪水的苦味。卓别林的一生就像是一部充满了酸甜苦辣的电影史。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著名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的故事。 1918年1月21日，卓别林自己的制片厂正式落成。这天，卓别林兴高采烈地穿上那双举世闻名的夏尔洛大皮鞋，在未干的水泥地上踏下了一个脚印。卓别林力图通过电影反映出时代的特征。他说，创作喜剧，其中的悲剧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而嘲笑正是一种反抗。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时卓别林拍摄的电影《城市之光》描写夏尔洛爱上一个卖花的盲女，盲女却误以为她是百万富翁。为了给卖花盲女攒钱治病，夏尔洛吃尽苦头弄来一笔钱。卖花女眼睛治好后才知道自己的恩人原来是个乞丐式的穷人。而卓别林提出的问题更为深刻尖锐的影片则是《摩登时代》。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不顾工人死活，无限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甚至异想天开地发明了吃饭机，连工人短短的午饭时间也不放过。由于夏尔洛整天在传送带旁操作，机械地重复拧螺丝的单调工作，因而精神失常，被送进了医院。然而等到病治好，他却失业了。这部《摩登时代》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卓别林在演技上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有谴责战争贩子和军火商的影片《凡尔杜先生》，描写了银行小职员凡尔杜忠心耿耿地干了20年，受尽剥削， 在一次经济危机中被踢出银行，为了养家糊口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法尔杜因杀人而被捕，被判处死刑。为此，美国政府掀起对卓别林的迫害，影片法尔杜先生在美国许多的大城市被禁映。在1929年5月16日，奥斯卡金像奖首次被颁发时，还没有今天的投票程序，而且各项奖励之间的区别也非常模糊。卓别林本来因为他的电影《马戏团》被提名为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喜剧导演，但后来他的提名被撤回。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决定，因他在《马戏团》一片中的表演、协作、导演和制片各方面表现出的多样性和天才，而授予他特殊奖。44年后，卓别林于1927年末为他对本世纪的电影艺术所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获得了第二次荣誉奖。 卓别林一生主演过80多部影片，他的喜剧性的表演令人捧腹大笑，但又使人笑后感到泪水的苦味。卓别林的一生就像是一部充满了酸甜苦辣的电影史。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著名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的故事。 卓别林最后的两部电影是《纽约王》以及与索菲亚·罗兰、马龙·白兰度合作的《香港女伯爵》。1952年9月，为参加欧洲各国举行的舞台生涯首映典礼，卓别林准备到欧洲旅行半年。当他带着家眷乘坐轮船横渡大西洋时，收音机当中广播了美国政府司法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政府将拒绝卓别林再入境。船舶停靠在法国时，卓别林向100多名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我信仰自由，这是我全部的政治见解。我为人人，这是我的天性。”他还说：“我并不想制造革命，只是还要拍些影片。”1953年初，卓别林的夫人奥娜代表她丈夫回美国出席联美公司的董事会，卖掉了卓别林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并且把他的手稿、影片等珍贵资料运往瑞士。从这以后，卓别林下定决心不再返回美国。从此，他在日内瓦湖北岸风景优美的维威镇定居下来。从定居瑞士起，卓别林就着手撰写回忆录，50年代末完成了40万字的《我的自传》。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回忆了自己艰苦奋斗的一生。人们往往忽视卓别林还曾获得过一次奥斯卡金像奖。1973年，他和克莱尔·布鲁姆一起拍摄的《舞台生涯》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奖。巴斯特·基顿也参加了这部电影的拍摄，这也是这两位大喜剧家唯一的一次同台露面。实际上，这部电影是在1956年上映的，但由于卓别林当时面临的政治困难，影片始终未在洛杉矶上映，而这是被提名的条件之一。这个条件直到1972年才达到。卓别林重返美国，除了获奖外，他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历史上最长的起立致敬。在明星群聚的会场内，观众整整起立鼓掌5分钟。另外，在1975年3月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卓别林不列颠帝国勋章，由此将卓别林提升为爵士。1972年造访美国期间，83岁高龄的卓别林说自己早已放弃了激进的政治主张。1977年12月25日，88岁高龄的世界杰出喜剧大师与世长辞。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 是韩涛，我继续为各位讲述卓别林的戏剧人生。说起喜剧大师卓别林，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之间还有着一段深厚的友谊。在景色秀丽的日内瓦莱蒙湖畔，坐落着一栋白色的老式三层建筑物，名叫花山别墅。1954年夏天，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举世闻名的日内瓦会议，曾经下榻于此，当时就在这所普通的房子里，周总理与世界影坛巨星查理·卓别林有过一次亲切而愉快的会见。尽管随着岁月流逝，两位巨人都已经相继谢世，但他们之间的诚挚交往和深厚的友情却常驻人间，广为传颂。早在20世纪初，卓别林的喜剧短片刚刚传入中国时，周恩来就曾经观赏过，对这位具有卓越才能的电影艺术大师的印象十分深刻。在这次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有机会又一次看到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故事片《城市之光》，对这位天才电影艺术家娴熟而巧妙地将深沉悲怆与幽默笑料融为一炉的精湛技能更为叹服。当周总理得知卓别林因从事进步电影文化受到美国反动势力迫害，不得不满怀愤慨举家离开生活了近40年的美国，不居于瑞士维威镇的一个僻静小村庄后，特意邀请卓别林及其一家前来做客。卓别林接到中国代表团转达的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电话后，既很兴奋又深感不安。尽管他对中国并不陌生，30年代初赴东方旅行时曾乘船途经上海做短暂停留，与梅兰芳等中国艺术家有过交往，但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像周恩来这样的高级党政领导人，还从来没有过任何接触，因而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然而令卓别林意外的是，当他与家人如约来到花山别墅时，周恩来已笑容满面地站在寓所的台阶上迎候。40年前我就在荧幕上认识您了，周恩来总理紧握着卓别林的手，热情洋溢地称赞他的艺术才能，尤其提到刚刚看过的《城市之光》这部抨击资本主义弊端的影片。这番话语对正遭受政治迫害的卓别林来说非同一般。此时的美国政府已宣布禁映其影片，并不准其再入境，而来自中国正成为日内瓦会议风云人物的周恩来总理却以如此亲切的口吻表示尊敬和赞扬。卓别林感到一股暖流涌入心际，原先觉得自己与周恩来之间存在的某种障碍顷刻间烟消云散。当他随同周恩来走进客厅落座后，立即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卓别林首先关切地问起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急于知道会议所讨论的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是否有结果。这次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后第一次坐在一起，因而引发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会上争论十分的激烈，周恩来总理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一方面尖锐地揭露了杜勒斯之流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一方面抓住各种机会做好美国代表团成员的联谊工作。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越过重重障碍，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当周恩来坦然而平静地告诉卓别林一切都和平解决了时，这位曾以电影艺术为武器同法西斯主义做坚决斗争的国际和平战士会心而欣慰地笑了，连声称赞周恩来是决定核战的关键性人物，为日内瓦会议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对周总理的卓越政治家风度和杰出的外交家才干深表钦佩。 卓别林一生主演过80多部影片，他的喜剧性的表演令人捧腹大笑， 但又使人笑后感到泪水的苦味。卓别林的一生就像是一部充满了酸甜苦辣的电影史。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著名喜剧电影大师卓别林的故事。 随后，周恩来又应卓别林的要求，介绍了中国革命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以前，卓别林曾经听说过许多这方面的传闻。当他再一次从周恩来的口中证实了30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濒临绝境的革命军队如何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领导和组织下突破重围，重振军威，仍觉得像是难以置信的奇迹。然而，曾与毛泽东一同参加那次横贯中国的著名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的周恩来，此刻就端坐在自己的对面，显得如此沉着和年轻。卓别林在惊奇之中终于信服了，他以惯有的幽默口吻开玩笑说，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周恩来听后爽朗地扬手大笑。当卓别林听周恩来讲述共产党凯旋进入北京城的盛况，以及时代巨人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面对几十万人的欢呼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个细节使得他深为震动，陷入了思索之中。在周恩来结束了介绍之后，卓别林回忆起1936年途经上海时所见到的旧中国人民在铁蹄蹂躏下的悲惨生活情景，感叹地说，中国真的变了，恳切地表示希望有机会再去看看新中国。周恩来当即热情地邀请他访问中国，卓别林欣然接受。会见接近中午时，周恩来请卓别林及家人共进午餐，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互致良好祝愿。面对满桌佳酿美肴，卓别林赞誉不绝，他指着面前的茅台酒夸奖道，这种中国香槟才是真正男子喝的酒，又试探地问能否允许带上一瓶回去做纪念。周恩来总理当即答应送他两瓶。当香酥鸭端上来时，卓别林更是乐不可支，他品尝后连连称许道，香酥鸭美香脆，真是色香味形俱佳。他还饶有兴味地讲起自己曾到过许多国家，无论走到哪儿，那儿的人们就学他的鸭子步来表示欢迎。说着，卓别林站起身来表演了几段鸭子步，顿时席间响起了欢乐的笑声。餐后，卓别林兴犹未尽，说道，今天吃得满意，谈得高兴，是非常愉快的一天。接着他又以颇为惋惜和遗憾的口吻讲，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有一个孩子没能来，未能尝到中国的美味佳肴。卓别林说的无心，周恩来总理听了，却随即吩咐工作人员将另一只做好备用的香酥鸭和烧饼包上，让卓别林的家人带回去给没有来的孩子尝一尝。此情此景令卓别林异常的激动和惊讶。卓别林和周恩来是初次见面，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却能给予身处逆境的自己如此真挚细致的关怀，令他实在没能想到，不禁久久地注视着周恩来。为了感谢所受到的盛情款待，卓别林特意提出将其所主演的影片《舞台生涯》赠送给周恩来总理。长达7个小时的愉快会见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又和卓别林及其家人合影留念。握手告别时，卓别林一再激动地说，今天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送走卓别林后，周恩来总理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卓别林为人正直，正像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不愧为当代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师。这次会见给卓别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增进了他热爱关心中国的友好感情。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先进行到这里。主持韩涛，代表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